好，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。嗱，咁啊，其实第一节咧，我哋话题未讲完，因为呢个叫做咧梁振英犯罪集团啊，吓，即系佢咧伙同呢个 UGL 礼顿吓，同埋呢个仲裁婆两公婆吓、啊，就喺度咧瓜分紧我哋全香港库房几千亿元。你谂下啦，沙中线千几亿，高铁广深港高铁千几亿，港珠澳大桥又千几亿。機場三跑又千幾億，跟住仲有啲垃垃雜雜啲濕鳩工程，起條咁嘅爛鳩橋要十七億，度度都話要億。 嗰條你講緊嗰條橋唔係嗰條行人天橋？ 係啊，行人天橋。 係啦，嗰條行人天橋啊，唔係港珠澳大橋。 係啊，十七億嘅起條天橋，嚇、跟住咧起個爛鳩石墩又話要使一億。啊、以後咧，基本上屙督屎喺度就話藝術品就標價五百萬。 唔係你嗰啲舊，你嗰啲舊，我抄下一陣先。你舊區重建嗰啲樓咧，其實我諗好似應該都唔使使幾億嘅啫。如果唔係，啲人唔會重建啦。 哦，係啊， 你個成本邊度去到咁高啊？即係講緊中環，你可能一細塊地皮買咗，跟住啲人會拆咗去重建噶嘛。咁、你其實計得到數嘅，佢攞嚟起翻賣唔到咁多啊嘛。如果唔係，啲人唔會拆噶嘛。 哦，係啊， 因為你起條爛鬼天橋會用十七億。 唔係你行人天橋又唔係行車。 係啊，你有咩設備喺裏邊啊？冇設備喎， 鋼筋石屎啫喎，其實 係啊。 最多係有埋燈。 唔係啊！你唔講呢啲人唔明嗰、那個嗰條數點解會咁離譜啊？佢真係啲大廈重建都唔使咁貴噶。 仲有嗰個石墩咧，話係藝術品啊嘛，而家仲嚟拆啦，已經可能仲嚟拆啦。 哦，嗰、那個好似山墳嗰嚿嘢 係 嘛？哦，係啊，使咗幾多錢啊？ 嗰嚿好似而家使幾多錢？但係咧就嚟起好咗冇耐，但係可能就嚟唔會拆啦。因為點解咧？佢起咗嗰嚿嘢喺度之後咧，嗰啲車話咧望唔到。第二條線行過嚟嘅車啊，所以而家咧有人嘈話驚有意外啊，分分鐘拆噶啦。 咁啊都幾好咩喎？幾好橋啊！ 增加 GDP 啊嘛，呢啲叫做 咁啊，依個我當時講個故仔啦，有好多人都 啊，呢條破窗理論啦，打爛個玻璃窗，跟住揾人整翻佢，咁咪增加 GDP 咯。 破窗理論好似唔係咁解， 緊要咯。係， 我另外一個嚟嘅。 唔係，我當時都解釋過一個叫做咧中國 GDP 嘅計算方法啦。 我知你講乜 嘅 啦。 咁啊，嗰個咧其實我好多年前講嗰個版本嘅啦，跟住老蕭咧就照抄，但係咧抄完之後咧又唔記得咗裡面嘅細節，咁講出嚟咔咔咔咔笑完之後咧，佢就其實就冇講到重點。咁啊，但係咧我咧就講多次俾大家聽啦。 嗰個唔係破窗理論，應該就係咧掘爛條路佢，跟住揾人鋪翻佢。 你講個傳統嘅 香港咪係咯，香港以前都係噶。嗱，水務署就申請掘路，掘嗰條彌敦道，跟住咧水務署掘完之後咧鋪翻佢，跟住咧唔夠三個月之後咧路政署又掘路，路政署掘完之後咧又鋪翻佢，又三個月之後咧港燈就嚟再掘多次，港燈掘完鋪翻佢，之後再嚟就煤氣。 你講得啱啊！其實咧，如果大家咧。即係喺大學嗰度咧，如果你或者你唔係讀大學，你都可以入去咁其實，咁你就知嘅啦。其實啲大學咧係每年咧都會拆曬好多嘢，再重新起翻一次，啲嘢係一樣嘅，改咗啲款嘅啫。 係 廁所拆再整個，電腦全部換再整個，跟住啲嘢咧有咩分別？其實係冇分別。 電腦可能有啲分別。 佢每年都不停咁做同樣嘅嘢，係每年啊。 電腦會有啲分別，但係你話嗰啲。裝飾咧就未必有啦， 因為電腦可能會 upgrade 㗎嘛，係咪？ 但係你廁所係啊，咁你廁所點樣 up？ 廁所冇尿兜冇 upgrade 嘅係咪？ 啊，咁啊乾淨啲咯，換個新嘅俾你係嘛？啲人屙尿黃啊嘛，係咪？咁你大學生可能熱氣又或者少運動，係咪？咁你屙督屎又可能你知啦。喂，你知唔知屙屎可以射穿牆啊？咁當然唔係人屎啦。以前有隻馬叫做青紅霸喺惡堆馬房，真係佢個肚屙啊！屙烂屎一嘢就射穿咗埲墙，马会以为要补翻啊！如果资深马会一定记得青红白屙屎射穿墙， 即系呢个就系制造点啊 GDP 啊嘛， 唔系嗰个系有实际需要，因为佢真系咁劲啊嘛，一只马屙督屎。 而家系讲紧咧，话点样制造 GDP 咧，就系、是、搵人掘烂条路佢，跟住再铺翻佢啊嘛。 系 或者打烂窗都得嘅，呢个另外一个例嚟。 嗰个另外一件事嚟嘅，即系咧嗱，我要重复讲多次啦，因为咧。有些網友未聽過咧，好多新網友嘛，而家最近多一萬幾個嘛，咁所以講翻次咧。嗱，中國嘅 GDP 計算方法咧，特有個故事就可以同大家講。嗱，有兩個有錢佬，都係億萬富豪嚟嘅，就一齊相約去行山。咁啊 ，A 富豪咧同埋 B 富豪咧，就啊，即係行到身處身寒啦，突然間 A 富豪咧見到地下有篤屎，靈機一觸，喂，阿 B 先生，我哋大家都咁有錢，不過咁喎，有啲錢我覺得你未必捨得使喎。跟住個 B 先生就話咩啊？講出嚟聽下，未必我唔捨得使噶。呢度有篤屎，你食咗佢，我俾10亿你，10亿人民币。哇！呢、這個 B 先生聽到，屌，我做生意要幾耐先賺到10亿？我一篤屎食落肚有10亿喎、啊，你係咪講真話先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馬難追。我如果唔俾10亿你，我冚家產，我即刻撲街死咁樣，類似啦嚇、啊，發毒誓咁類似。咁啊，嗰個 B 富豪諗啦，唉，做好耐生意賺唔到呢10亿啊！屌，一間上市公司你諗下，10间上市加埋都冇10亿嘅年賺啦，順利係嘛？哦，嗱嗱聲食撚咗篤屎，跟住咧 A 富豪咧冇辦法。讲咗出要做得到，即刻微信支付转账，唔知用啲咩方法啦。 微信支付可以10亿嘅。 总之咧，佢哋可以、可能网银，网银可能吓，网银转账10亿俾呢个 B 先生。咁咧 ，B 先生咧，收到10亿，跟住咧，但系行山越行越谷气，屌你老尾！我同佢一样咁有钱，有乜理由我要食督屎啊？咁啊，佢已经条气唔捻顺啦。跟住行另外一个山头，见到地下有另外督屎，呢督大督啲嘅，我着数啊！喂 ，A 先生。頭先我賺咗你10亿啦，我有啲覺得有啲唔好意思。嗱，呢度有篤屎喺度，如果你同我食咗佢咧，我又俾翻10亿你。 嗯， 哇，咁呢個 B 先生 A 先生覺得啊係喎，頭先我都係諗住錯一錯個陽氣，點解真係食？屌你無端端唔見10亿，鳩筋都赤撚埋，係咪先？喂 ，A 先生，阿 B 先生嗱，你講噶嚇，咁好，我食咗佢。咁啊，大家食完之後咧，大家都一路行一路覺得挫住條氣，笨撚柒。斗令都冇代過，一人食咗篤屎。 但系 GDP 其實咧就係帳面係多咗20亿嘅。 依個咧喺經濟學家或者中國共產黨裏面嘅嗰個統計局咧，依個咧就產生咗20亿嘅 GDP， 係生意嚟噶嘛，兩宗10亿嘅交易啊嘛，係咪啊？如果係咁樣啊，佢哋冇俾人知跳添嘛？喂，税局一定上門追税。嗱，你咧食咗篤屎10亿，賺咗錢啊！加翻幾多 percent 税？係嘛？ 利得税 嚇，增值税唔使，因為冇增值嘅。嗱、你除非你攞篤屎出嚟再賣個， 好似唔使增值都有喎，增值税 係咩？我唔知啦。總之，如果你攞篤屎出嚟再賣個咧，你要通知税局啊，有增值税嗱，因係嘛，攞出嚟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即係中國人有種好特別嘅計法，或者其實經濟學家都有個好特別計法，就係咁計。咁香港咧，當然咧，慢慢都越嚟學中國嘅社會啦。 咁而家香港都學緊，香港就起啲大白象， 咁啊輸送啲， 拆咗佢，得閒又起翻。 同埋咧，一起就起好耐，咁啊令到咧佢哋咧就揾多啲揾到好多錢，係嘛？嗰啲工程界揾好多錢啦、啊！依幾年啤殼全部都工程界嚟， 全部都係啊， 係嘛？ 呢、幾年都係。 佢哋守咗幾年㗎啦？你開97之後啊？因為嗰啲時候，廖秀東做呢個局長嘅時候咧，成日講環保咧係冇乜工程做嘅，係到後屘咧，廖秀東冇做之後咧就發達啦。 咁啊，即係你話咧，係咪話唔准佢哋起工程咧？咁講真咧，你起工程有部分人都有得益嘅，譬如你起公路咁啊，真係有用嘅話，咪大家起咯。譬如條西鐵咁樣，初起西鐵都有人反對嘅，咁但係起完西鐵之後咧就爆咁快飽和啦，係咪咁？是不是說、完全我們反對所有基建呢？就不是，就不是反對的。問題就是有些錢呢就花了很多冤枉錢的，真的、是 吧、西鐵這個例子呢就被很多人拿來說的了，就說又說現在這個、高鐵呢將來你看看西鐵不一樣搞一點，你現在說 沒生意而已，那就拿這個來做理由咯。 這個真的很難說，大家都說不到，但是需不需要花這麼貴呢？咁又另一個問題啦。而家我哋鬧嚟鬧去，唔係唔俾你起嘢。個問題係點解你起啲嘢咁貴？起極都會起唔完，起唔完又再超支，超支完之後又再無限咁樣泵錢落去啊嘛。而家鬧嚟鬧去鬧呢個問題啊嘛。你係冇曬制度監管啊，完全冇監管。歸根究底，你班建制派自己全部出邊揾人頭開咗好多工程公司，自己又做翻圍標，又做埋一份，又舐埋一份。一句講曬就係咁。 咁啊，大團圓咯， 自己舐曬， 自己舐曬咯，係嘛？ 有啲好大咁嗰啲，梗係舐唔到啦。嗰啲咪要禮頓先舐到咯。 係當然啦。咁禮頓又要梁振英先舐到咯，係嘛？咁你任內你咪判啲嘢俾佢咯。喂，而家啲人喂炒翻 UZL 啊！你梁振英唔係冇服務㗎，你有提供好多服務㗎，係咪啊？ 喂，你提供啊，而家依单嘢，你解释下，你系咪提供咗服务俾佢咧？你啲工程俾晒礼顿做，系嘛？喂，解释得通嘅喎、 啊，通点解唔通啊？直情就应该查啦， 系咯。 本来都唔查，而家咪开始查咯，由沙中线开始查起。 冇错啦，查翻就礼顿，由佢由佢上任开始批咗几多工程俾礼顿，系、嗯、嘛？ 但礼顿其实就九七前一路做开呢啲生意，一路做呢啲工程 嘅。咁你梁振英，总之我唔理啊，你喺任内你批俾佢嗰间 U G L 又请过你嘅，你喺佢嗰度做过嘢嘅， 利益冲突咯， 系嘛？系啊，咁喂，咁你呢啲唔系利益冲突，咩叫先叫利益冲突啊？系嘛？ 系咯，咁都唔叫利益衝突，系啊，咁唔使報咯，使乜報啫？ 咪咯， 你報嚟都冇用噶。 咪即系 咧，點解做官要報就因為咁啫嘛？ 即系等於咧，你當年呢個叫做曾蔭權係嘛推慳電膽，原來佢嘅親家就係賣慳電膽嘅，仲係做大批發嘅，一撚樣啫嘛？呢啲咪利益衝突咯？係咪啊？ 即係當年梁錦松，即係。 买车 买车咁都即刻人哋问责下台啦！ 嗱，嗰单相对系冇咁严重， 嗰单仲要系一啲都已经即系个严重性系好好微。 以而家香港嗰种气氛咧，梁锦松一定走得啦。 唔系咩走得啦？屌翻你啊！咁卵湿碎，你都攞出嚟讲，你咪食烂咗屎啊！ 不值一提， 仲想刮你两巴添啊！你仲唔走啊？你仲唔走啊？你多谢我啊？点解？我冇刮你两巴而家。 问你。 你咪係咪多謝我先？ 會轉移視線咯。問你哋係咪港獨分子咯？問呢啲問題。 係咧，唔係佢要追究你啊！我都未刮你啊！你應該多謝我，唔刮你兩巴。 所以梁， 你仲想走啊？ 都係生不逢時啦。 生不逢時。 如果而家做官就唔會官不聊生啦。 喂，而家睇翻咧，老董個年代嗰啲官真係叫官不聊生喎，好難揾食喎。 同而家比係啊， 係嘛？而家啲官易揾食喎。 而家真係只要因為 啊，頭先講下都唔記得咗。嗱，我岔開一陣啦，唔好意思。頭先講路政署點解走去報警？ 是 即是路政署呢其实呢是要孭飞的、 哦。 因为实际上你那些工程到最尾你不是武王管的香港来的嘛。那你在那里掘路那都有个监管的机构的。那你不是差人管的嘛这些东西。那其实就是路政署应该管的。那到现在路政署就熬底了见到那么大镬。一脚大脚解围好像世界杯一样。 大脚。 哇我不搞了我报警了叫差人处理就这样咯。 哦哦，报警啊！ 系啊，见到大大镬啊嘛，佢又唔搞啦嗱，最叻政府部门最叻就系踢波，其实呢啲政府部门可以做一队去出去代表香港队踢波， 唔得， 代表世界杯 呢班 系最叻大脚解围， 唔得，佢净系识大脚解围，佢唔识第二样，佢唔识射门，唔识传波， 唔识攻门 吓，嗱、啊，亦都唔识防守， 呢个咧就是中国人咧喺两种运动之间嘅分别， 系 中国人点样打乒乓球咁叻啊？因为乒乓球就是将个波推去对面嘛，所以啲人话中国打乒乓球点世界第一，因为中国人嗰种推俾人嗰种啊，唔系虾俾人啊，系推俾人啊，系嘛？喺度不断将个波推俾对面啊！ 政府部门啲人应该拎去世界杯度踢后卫嗰啲大脚解围， 但系唔得啊！佢哋嗰啲大脚解围咧，就净系暂时解咗围嘅啫，跟住就会即刻俾人揿住嚟打，呢啲唔得噶。 好快个波翻翻转头啦！你 解 围一下咧，喂，三秒钟个波翻翻转头噶啦，系嘛？咁所以咧，中国人就系唔适合咧踢波，因为要讲团队精神啊嘛。佢哋即刻打乒乓球，因为将责任推去对方。 但系网球又唔得喎。 网球唔同，网球要好体力啊嘛。咁你暂时练唔到噶嘛，系咪？你估真系功夫足球啊？吓，武术街嘅运动，好难噶。嗱，咁啊。你話路政署去報警咧，咁其實都啱嘅，咁冇辦法啦，因為咧佢哋覺得喂依、這個呢次好大鑊喎，我哋唔做。 嗱，我話俾你知，跟住會點踢啦？差人就算真係查咧，都係要攞律政司意見先。 我咁 又踢翻俾律政署， 我梗係啦。喂，我去拉人， 律政署又踢翻俾路政署，叫佢再查過。 哦。 咁咧就是一個循環嚟嘅，呢個叫鐵三角。 哦，即係個波咧， 嗱，打籃球啦，今次變咗。 唔係個波咧，就喺後半場，嗰四個後衞之間咧，就四角形咁樣傳嚟傳去。 係啦，冇錯。 結果個波咧都未過個半場嘅。 咁樣可以猜半個鐘頭噶 咯 喎。 猜半個鐘 嚇？ 猜到單嘢俾人撳熄咗位置。 因為咧，對方咧亦都冇咩人上嚟逼搶啊嘛。 係。 而家冇人上嚟逼啊嘛。 一逼搶咪就大叫踢佢對面咯。喂，佢哋系咁噶嘛？一人逼出咪大腳解圍咯，喂，即系而家講緊世界。喂，咁啊大腳解圍咧，反而我想知道喂，嗰林鄭咧係等於呢隊波領隊啊？咁佢做緊啲咩咧？ 林鄭而家個取態就係喺呢件事上面，大家見到佢冇角色嘅。 一有事呢，我哋已经讲好多次啦，好聪明嘅呢个女人。有事佢呢保证系唔知去咗边嘅。保证一系唔喺香港。 有水抽呢佢第一时间出嚟抽水。 一系觉得佢可以立领功嗰啲嘢呢佢就撲出嚟见记者嘅。 係啊係啊。 佢呢次佢梗系唔会夠胆啦。 喂呢次系镬镬戏。 张权都系咁嘅。 系镬戏嚟㗎嘛。其实所有 AO 都系咁嘅。有隻数嗱嗱声冲出嚟嘩分身架我又要啊。系咪喂一到有镬呢嚟第一时间我唔喺香港。好似肥波咁样先知嚟。咁呢个林郑当然都系先知嚟啦，有事嘅时候梗系深潜啦，好似嗰啲咧，喂，佢唔使氧气筒啊，开潜5000米呢条捻样，吓、 啊，喂，佢今次咁梗系，佢而家梗系闪啦，佢等件事酝酿下发酵先啊嘛，喂，而家查查下，讲紧礼顿又讲梁振英，喂，好开心嘅，其实而家林郑， 佢而家匿埋喺度 kit kit 声啊，笑到， 喂，会唔会咧系佢喺后边阴谋放啲嘢出嚟，搞等啲人搞鸠个梁振英咧？ 都不是冇可能，我哋谂真啲。 我觉得好有机会。 啱啱铲完你梁振英啲旧部啦，系罗范招婚系嘛？ 冇错啦，啱啱打完罗范落嚟，喂，将你呢，喂，好似咧你食啲蟹咁样咧， 逐只摸， 每只脚咧就搣落嚟，搣一下就等于梁振英，哎呀咁样啦。喂，而家搣晒两只杠都搣剥起咗噶咯，而家得翻只单杠。那個叫陳茂波，喂，你諗下一隻蟹 一定搞陳茂波，大家可以放長雙眼睇。 喂，一隻蟹得翻只槓啊！你話佢做得啲咩出嚟啊？係咪？喂，你估睇佢哋喺網上睇嗰條片就係隻蟹揸住把刀係嘛？喂，而家你得翻只槓啫，你冇得行嘅。咁梁振英咧呢鑊其實最近咧，我睇佢都係一個好大反撲，成日出嚟講嘢喎。喂，之前沉咗一輪嘅，靜咗一輪嘅。 佢都唔係真係咩大反撲嘅，佢只不過都係繼續 Facebook 打飛機啫。咁其實咧，佢不嬲都打嘅，即係佢不停咁喺度寫嘅。 哦， 佢最近寫啲嘢就係開始有人 辣著， 即係 focus 翻佢。佢其實不停咁寫緊嘅，不過係冇人理佢啊。條茂利 係，即係而家咧係人哋一句叫做拆存在感係嘛？即系同人讲梁振英未死， 系 啊，梁振英仍然在生。 喂，呢、這个有啲似佢做特首之前喎。佢做特首之前咧，成日喺报纸嗰度咧整啲又长又沉嘅专栏嘅。 冇人听系嘛？ 唔系，佢又讲好多咩政策啊嗰啲嘢咧，就讲到好似好跌，好似自己包装到自己咧系好有系识好多嘢，好有谂头啊，有呢个远景咁嘅。 咁啊，當然啦，梁振英大家知道佢係全部都係齋噏噶啦。咁啊，佢所講嘅嘢咧，基本上都做唔到嘅。啊，尤其是係房屋政策方面。 仲有一樣嘢，佢 冇做過。 佢嘅特性咧就係五個字，叫做講完就當做咗，噏咗得㗎啦。 好明顯 係噏咗就得㗎啦。佢當出咗街㗎啦。 喂，佢個政綱講咗咁多解決土地問題嘅嘢啊，任內有冇做過？一樣都冇做過。樓市啊創新高啦，而家。 因為有 窮人墮深淵啊！樓市創新高，係咪先？ 咁啊，依、這個都冇辦法噶啦。而家其實林鄭咧，坦白講，由依個叫做咧，董建華落咗台咧，其實董建華係由邊個推落台咧？係由地產商推佢落台。所以咧，每一個特首上任都知道地產商係唔搞得，只能夠咧保住地產商。你保住地產商，你就有運行啦。所以梁振英上台，表面上打地產商，實際上地產商賺多幾多錢啊？樓價升多幾多倍啊？係嘛？ 咁而家都係啊 ，air 都冇 air 過，基本上 冇噶啦，唔會噶啦。所以咧， 林鄭爭啲想話公屋都唔起噶嘛。 公屋佢 封頂喎，想 封頂係啊係啊，佢覺得封頂啊嘛，佢得夠啦嘛，佢得已經夠啦嘛。 頂咗兩頂就先至出嚟話唔係啫嘛。 哦，咁啊冇辦法嘅。但係而家睇翻林鄭咧。佢真係似一個操盤手喺幕後咧操縱一切咁樣，咁啦，即係咧將梁振英嘅爪牙逐隻剝低之後咧，到到而家揭發出嚟啦，禮頓原來係 UGL 將呢件嘢咧扣埋喺梁振英身上，係嘛？咁梁振英梗係例牌出嚟否認㗎啦，嚇大字宣揚，此地就無銀三百兩，係嘛？咁啊， 大家期望下啦，期望下到底會唔會儲夠料嚇？一次過搞掂佢啊！ 一次過搞掂佢，到時喂真係黑布蒙頭噶咯喎，戴手扣。 唔係呢個，我覺得唔係冇可能嘅。 係 今次我認為， 今次 不過要時間，唔知係幾多年之後，我覺得係會嘅， 即係會有機會開始發酵，因為趁主位有機會打中你啦嘛。 會唔會等到林鄭做第二任先做呢樣嘢？ 有機會就係爭取連任，就攞佢人頭出嚟祭旗。 嗯， 因為你到時同中央講，我做到嘢啊！你睇下。我捉打到大老虎啊！雖然知大老虎係中央嘅， 係嘛？我照打。喂，中央而家好中意打貪噶嘛？一講到你同工程界有咁大勾結，幾千億元利益，喂，絕對打值得打噶。喂，光呢啲就算你邊個保 都保住。所以你睇到梁振英噶，佢而家咪樣樣嘢都揀。扯落去同港獨有關咯， 係 佢要轉移視線啊嘛， 係啊， 典型嘅五毛嘅行為。 係咁，梁振英不嬲都話佢係五毛之首嘅啦，香港五毛嘅嗰個 香港五毛黨黨主席 係黨主席係啦。咁啊，你時間差唔多咯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。